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、车厘子、Jeffrey， 浩浩汤汤。 但是他們都計過呢，就是如果你掛了部升降機，當然呢他是 要平衡的時期，他不是一條的，他是兩條的，他即是要一個上一個落的，是一定要平衡的，一上一落一上一落這樣的。那你一上一落的時期有計過呢，他好像說即是如果正常來講，即是你不能夠加速得太快的，即是你不舒服的嘛，個人是吧，你個坐升降機你都知道啦，一下子加速或者一下子落嚟。咁如果你能夠令到你舒服嘅時期呢，原來你上太空呢，但點解我話我都係鍾意太空船就咁解啦。因為太空船呢而家嚟講呢，由地面發射入到太空或者去到嗰個國際太空站呢，其實講緊半個鐘都唔使就到㗎啦嘛、啊。最多係唔上下㗎啫，講真。但係呢你喺入面呢係要過唔知三四日定四五日。大家試過坐 lift 坐三日未呀？梗係未啦，你運 lift 都唔會啦，三日都死咗啦真係。但係你即係等於運 lift， 咁我哋叫運 lift 上太空。正唔正彩呢，係咪大家想唔想運 lift 上太空呢， 個 lift 其實可以起到入面咩都有嘅。 咁即係酒店咁樣囉。 即係將個劏房升上。 劏房上太空。 點解呢可以坐穿梭機嗰陣時就可以咁快，但係坐 lift 就唔得嘅。 其實都係㗎，因為佢就不斷佢個穿梭機好似坐飛機一樣啦，佢不斷加速啦。咁你一不斷加速，佢慢慢加速嘅時期呢照計你又唔覺啦，係咪咁你都問得啱嘅，其實你話嗰個嘅lift 係咪可以就不斷咁加速，係不斷咁加速令到佢臨尾好快呢，但係你唔好忘記一樣嘢，不過其實都一樣，佢用火箭佢臨尾佢又要減速㗎喎、 嗯、 即係等於我哋嘅lift 一樣喎、啊、你中間好快啦，佢中間即係又要減速㗎喎、啊、呢個問題問得好嘅，我都唔係一個好好嘅答案，即係話頭先講話要坐lift坐幾日呢， 我諗可能就係、是佢諗住即係慢慢咁樣去囉。 但我都覺得坐好快，你真係好自己都知道呢，架啲好快落去嘅話就好辛苦喎。 係好辛苦係呀，即係你離心喎，正所謂係咪心都離埋呀咁樣。 特別訓練㗎嘛，唔係每個人得 㗎嘛。 係啦，咁所以呢呢、這個呢就太空升降機嘅構思。但好有趣呢，世事啲嘢成日都係咁嘅。科學嘅發現呢有所謂雙胞胎啦。原來科幻小說都有雙胞胎的、啊、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出名的雙胞胎，包括牛頓的微積分，原來呢當時尼布尼茲呢亦都是剛剛發明了微積分這個數學工具呢，到今時今日為止大家都爭的、啊、就是究竟是尼布尼茲發現先還是牛頓發明這個微積分先。好了，但現在這個呢1979年呢，原來除了哈拉克就發表了天堂的噴泉，另外一個呢他本身是科學家來的，真的他是工程師來的，叫做 Charles Sheffield、啊、雪菲爾呢，原來他就寫了一本小說就叫做 The Web Between the Worlds Web、啊、雖然那時他不是說互聯網、啊、因為1979年未有互聯網的 WEB， 但他就是說呢就是好像一個、蜘蛛網的那個 Web、啊、他又是個描述就是怎樣起一個太空升降機，但是呢我兩本書都看過，以可讀性嚟講呢，其實就一定係哈拉克嗰本呢就係易睇好多嘅，因為佢個文筆呢就真係好即係比較顯淺啦、啊、順暢啦，但係 Charles Sheffield 呢佢嗰個描述呢就係細緻好多，因為佢本身係工程師嚟嘅、嗯、所以佢描述點樣起呢，即係嗰度呢嘩真係睇到你歎為觀止嘅，即係好細緻，你係鍾意睇呢啲咁嘅技術性嘅嘢呢，咁你都可以睇一睇、啊、Charles Sheffield 嗰本 The Web Between the Worlds。 好啦，咁但係呢跟住落嚟呢，其實想介紹兩個係更加大膽，同頭先嗰啲構思呢係又係另一個類別啦。頭先已經巴閉㗎啦，係咪即係咩布尼爾太空殖民地呀、啊、太空升降機呀、啊、但係而家呢想介紹一個呢就叫大心球，叫 Dyson Sphere。咁 Freeman Dyson 呢 ,Dyson 呢係本身係一個好出名嘅物理學家嚟嘅，好出色嘅亦都係。咁但係佢亦都寫一啲科普嘅著作啦，啲散文科學散文啦。咁佢喺1960年嘅時期呢佢就提出咗一個構思，就真係巴閉。當然佢都承認佢係受到另一個科幻作家影響，但係嗰個呢就1937年嘅叫 Olive Stapleton 寫嗰一本叫做 Star Maker。咁佢就構思咩呢，佢話人類而家我哋想盡量係利用太陽嘅能量啦。咁但係我哋地球就算你攞我哋地球個切面嚟去睇，我哋每秒鐘其實都只不過係截獲太陽每秒發射出嚟嘅能量嘅20億分之1左右。咁你睇一睇係啊，因為你諗下係嘛，即係我哋個地球咁細，我哋離太陽咁遠係嘛，1億5000萬公里咁樣，咁你就係20億分之1。咁佢話當人類個文明話哇越嚟越發展，我哋個衰索越嚟越大嘅時期，我哋好可能呢 終有一日咧，我哋係想截獲曬所有嘅能量，就唔係個二十億分之一，而係全部。全部點咧？咁佢話：不如咁啦，我哋咧就將呢個木星啊或者土星咧就打散咗佢。就將佢嘅物質咧，將佢物質咧就平均咁樣分布，就喺地球呢一個同太陽嘅距離嘅所有嘅空間，就造成一個殼。即係呢個殼咧，嗰個半徑咧就係日地距離嚇。咁樣咧，即係佢個直徑咧就係日地距離嘅兩倍啦嚇。然後全部密封式就包圍住個太陽。咁於是我嚇，而個殼嘅內壁咪全部可以住人咯，係嘛？咁咧就我哋係接獲曬全部太陽嘅能量啦。咁呢個咧，佢話我哋就唔知幾時做得到，但係有可能有啲外星人已經做咗㗎啦。 但係地球之所以可以住人，就係因為大部分太陽嘅輻射擋咗嘛。 唔係，你諗下 ，Cherry， 你咁樣諗啊唔啱。我哋而家講緊嘅咧，其實都係呢個距離啊嘛。所以呢個距離嘅時期，嗰個太陽輻射嘅強度其實係冇變㗎。即係如果你計啊幾多個 watt per meter square 啊，即係每平方米幾多個瓦特，都係呢個叫 solar constant 啦，係嘛？咁個時期，只不過我哋將個面積擴展佢啫嘛。當然你可以咁講，哇咁你密封曬嘅時期，咁入面焗死啦，咁我中間呢度穿個窿咧，等佢透下氣都唔定啊。雖然佢冇氣嘅入面係嘛，啊，但係呢個物理學咧，我又唔曉計啦，即係佢係物理學家，我唔係啦嚇，即係始終。咁但係呢個叫大心球咧，就可以話係人類啊，即係有史嚟咧所諗到嘅最驚人嘅一個構思啦，嚇、啊。但係另外一個嗱，呢個咧就唔係科學家啦，呢、這個真係科幻小説作者，就係叫咩咧？就係叫 Larry Niven。Niven 就是 N-I-V-E-N， 咁呢個 Niven 咧，其實最出名咧就係叫硬科幻小説嘅作家，叫 Hard Science Fiction， 即係入面咧嗰啲科學咧係好扎實嘅，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科學嘅構思喺度嘅，有啲技術性嘅嘢嘅。咁佢又創咗一個咧就犀利啦，佢又覺得 Dyson Sphere 咧又好似誇張一滯啦，可能佢就1970年十年之後啊 ，Dyson Sphere 1960啊，佢70年嘅時候寫一本小説就叫 Ring World， 叫做環狀世界。咁我就講咧，人類咧就去到第二個星球度探險啦，哇！竟然俾佢發現咗一個咧，即係驚人嘅，令人完全嚇、啊，即係驚訝嘅一個即係建築出嚟啦。一個建築係點嘅咧？原來就係話環繞住呢個咁樣嘅即係太陽，即係唔係我哋嘅太陽啦，第二個太陽啦嘅咧，係一個環形嘅世界， 即係 Dyson Sphere 2D 版。 冇錯啦，就即係將個 Dyson Sphere 咧，就淨係攞咗其中嘅一節出嚟，係啦，一片出嚟。咁佢一片咧，但係佢都好誇張啊！即係佢即係當然佢寫小説就作都係作啦，冇所謂啦，係嘛？咁你估咧？嗱，我呢度有啲數據，你估佢我都啱啱先上網查過嚟嘅。佢所講嘅咧就係嗰個闊啊，犀利啊，真係！佢係講緊100萬公里。即係嗰個帶啊，係闊100萬公里，英里係英里。不過我哋而家中意習慣公里咧，就係160萬啦。你當下闊160萬公里喎。咁但係咧，佢就要兩旁就要有啲高牆嘅喎，要牆啊？點解啊？因為要包住啲空氣啊嘛，嚇！但佢上面就唔使蓋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佢就係有呢個離心力啊嘛。頭先講過啦，係嘛？因為佢個 ring 咧就喺度旋轉緊嘅。咁啊旋轉緊嘅時間咧，咁嗰啲空氣咧都會係俾佢掉曬喺黐住嗰個內壁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掉曬黐住個內壁嘅時期咧，你都要有啲嘢包住佢，要唔佢都會四散奔逃啦。咁所以咧，原來呢個 ring 嘅兩旁咧就有兩埲高牆嘅。哇！呢埲高牆勁啊！佢呢埲高牆咧係講緊咧係1000公里高。即係完全真係大話西遊啦，係嘛？你都話我哋咩啊？珠穆朗瑪峰先係9公里啫嘛，係嘛？咁佢話咧，呢兩埲牆咧就1000公里高，下面嗰個闊咧就100萬公里，咁樣咧即係大到你知道都話地球嘅直徑啊，先至係12000公里啫嘛。佢而家係160萬公里喎，係嘛？即係嗰個 scale 咧個規模係完全唔係我哋所諗嘅。咁但係咧，於是佢提供嗰個面積咧嚇。即係佢全部氹氹框環繞住呢個星喎、啊，呢個太陽喎、啊，佢就係咧係等於300萬個地球嘅面積，等於300萬個地球，哇唔使驚啊真係，唉真係一人一個嚇， 一人一個， 即係唔知啊都唔識講啊真係， 一個地球咁大，係 真 係國家， 一人一個國家啊嚇，真係嚇，冇錯啦，咁你啊住喺法國啦一個人嚇，你啊一個人住喺加拿大啦嚇，你中意去邊就去邊啦嚇，咁樣樣，咁呢個咧就叫 Ring World 就環狀世界，咁啊真係犀利啦，好啦咁但係咧就講到開發太空咧就 有幾個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啊。基本上就係月球、火星同埋小行星呢三個咧，嗱我都快脆講一講佢咧，都係同科幻小說有關。因為喺月球上面嚟講咧，係冇空氣、冇水分啦嚇，咁點辦咧？咁最緊要咧，其實空氣入面我哋最緊張嘅嗰個就係氧氣啫。咁但原來氧氣喺月球上面咧，氧咧就唔缺乏嘅，因為氧咧原來喺月球上面個岩石入面咧，好多個礦物質咧，其實都係氧化物嚟嘅，即係嗰啲 oxide 嚟嘅，我哋叫做嚇。或者如果你係就算沙嚟講，我哋知道沙其實係 silica 嚟噶嘛嚇，叫即係硅酸鹽啊嘛。咁硅酸鹽入面就有 oxygen 噶啦嚇 silica。咁你就好多都係 oxide 嚟嘅 ，magnesium oxide 啊，咩 oxide 都好 ，aluminium oxide 啊，或者氧化鋁、氧化鋅啊、氧化乜都好，氧化鎂。咁所以咧，但係個問題你點樣釋放佢出嚟啫？其實又唔難喎，高熱就得噶咯。咁但係高熱地球都製造得到，但係要嘥好多燃料嘛，陰公係嘛？咁我哋都唔夠燃料用啦。但喺月球上面咧，佢話唔緊要，我哋又可以用太陽能，即係用個放大鏡射住佢，咁咪夠咯，係嘛？咁當然我誇張咁講啫，你用個超級放大鏡，即係你用啲太陽能集中嘅時期，咁咪融曬嗰啲咁樣嘅岩石，咁就將佢分解咪有大把氧咯。所以氧咧，其實咧喺開發月球嘅時期咧，就唔係咁大問題。咁我哋可以吸啦嚇空氣，但係個問題咧，水就成問題啦。因為水咧，咁你話，咦？我哋有氧咯，但係另外一部分咧就氫，氫咧喺月球上面就難揾啦。咁所以咧，你真係水咧，可能就喺地球帶上去。但係當然你話，又唔使帶曬啲水嘅，水唔重，我哋帶啲氫上去得㗎啦。因為我哋帶啲氫上去，同個氧結合咪水咯咁樣。但係帶氫上去都唔簡單喎，因為啲氫係好壓榨噶嘛嚇，即係你佢個密度好低噶嘛，即係呢個嚇世間上最簡單嘅元素。咁嗱咁樣點樣解決咧？咁我哋或者咧講埋火星先啊。火星咧又曾經咧，因為佢上面咧又係個空氣唔夠啦，水分唔夠啦咁樣樣啦。咁啊阿西莫夫今次咧又係我另一個偶像啦嚇 ，Isaac Asimov 咧，佢喺1952年嘅時期，犀利啦！我都未出世。1952年嘅時期，佢寫過一個即係中篇嘅科幻故事，叫做《火星之道》啊，《The Martian Way》。哇！佢一個構思又大膽到不得了。佢就話咧，火星上面嘅人，佢想要獨立，就唔好依賴地球。咁於是咧，佢就派人咧，就係去咩咧？去呢個係土星嘅土星環嗰度咧。就嚟去攞土星環嗰度嘅冰，因為原來你土星環咧，佢唔係鐵板一塊噶嘛，佢其實係好多碎片組成嘅，而啲好多啲碎片咧，其實就係冰嚟嘅。咁佢咧就去走去土星環嗰度咧，就攞咗一大塊冰，大到不得了嘅，然後拖翻嚟去火星嗰度，就變咗咧就係替呢個火星咧就帶嚟呢個哇，即係用之不竭嘅水源咁樣樣。咁呢個叫 Martian Way， 咁呢個構思好緊要。咁當然咧，地球有都有人曾經咁講過嘅，就係因為加州嗰度咧，好多時有時都會乾旱嘅，美國西岸啊，係嘛？尤其是再入啲啊，內華特州啊、亞利桑那州啊咁。咁啊，點樣解決呢個咁嘅問題咧？哇！不如我哋喺阿拉斯加咧北極嗰度咧揾幾個大嘅冰山。啊！揾幾個一下好勁嘅拖船，就拖個冰山落嚟，就喺加州嘅對出，咁啊就好多水用咯，咁樣樣係嘛？咁啊，但係計個條數，梗係又唔划算啦，係嘛？啊，咁即係呢啲概念。但係佢呢個仲犀利，喺土星帶嚿冰翻嚟去火星。咁但係月球咧仲犀利，月球咧喺1988年嘅時期，一個著名嘅科普作家，英國嘅叫 John Cribbin 咧，咁佢同一個天文學家合著咗一本書叫 Double Planet。Double Planet 咧其實就指地球同月球嘅，但係佢入面咧個構思咧就好勁。佢今次係點呢？佢就係因為月球上面最欠嘅咧，就係嗰啲輕嘅元素啊。咁樣咧，即係我哋俗語咧，即係喺啲天文或者呢個化學咧，就叫做 the volatiles。佢今次咧，佢就係直情話咧，我哋將一個彗星，咁原來佢就話有個彗星咧已經闖入太陽系嘅內圍㗎啦嚇，咁啊好會好近我哋嘅。咁於是咧，科學家大發奇想就話：喂，唔好嘥啦，不如咧入咗嚟唔好俾佢走啦。點解唔好佢走啊？佢將個彗星引導咧就撞向月球，就為月球創造一個大氣層出嚟。咁、當然有一段時間住唔得人嘅撞埋佢嘅時期，但係咧過一段時間咧，佢就有佢自己嘅大氣層，甚至個海洋啦。嗱、呢啲咧就真係勁嘅大膽嘅構思啦，開發太空係嘛？咁樣咧，即係其實太空探險方面仲有好多好有趣嘅嘢啊！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，我哋又暫時要，但係第時揾機會再講過係嘛？好，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，好，拜拜。 由入主中原到覆亡。滿清王朝歷時296年，締造出中國歷史上其中一段輝煌時期。清朝12個皇帝稱得上英雄豪傑，就有清太祖努爾哈赤、皇太極、康熙、雍正和乾隆，史上罕見。蕭若元2014最新作品《蕭若元說：愛新覺羅皇帝》，跳出一般歷史書框框， 平心而论，十二位爱新觉罗皇帝嘅一生是非功过。迷米香港专享八折优惠，每本只售80元。人网大笪地、人民超市及迷米香港维园年宵摊位有售。查询25686811或28927840。